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气温在-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两位嘉宾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跟大伙一起聊一聊资本和市场到底如何更好的对接呢。 传承千年的中医理疗技法如何在互联网加的时代迸发出新的火花，大浪淘金后的 O2O 项目如何真正方便服务于市民生活，一家诞生不到3年的互联网企业为何能主导行业及国家标准制定，成为基层医疗体系的重要一环。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银河健康医疗基金管理合伙人薛晨、益生道家创始人兼 CEO 孙金正为您解读中医推拿上门服务可否打通分级诊疗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银河健康医疗基金的管理合伙人薛晨。薛总，首先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是益生道家的创始人兼 CEO 孙金正。孙总，也欢迎您。 大家好。 那还有我们的媒体观察员泽玉，他是我们资深的医疗媒体人，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在我们的医疗市场上到底有哪些新兴的行业、新兴的产业，他们到底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今天呢，我们就会和三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入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问答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准备了500元的按摩卡一张，您可以在家享受到上门的按摩服务。只要您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第一个问题由我们的孙总提给大伙儿，我们会在微信公众账号通知您具体的获奖名单。那互动题目来，孙总给我们出一下吧。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的问题是，益生道家究竟有几个大类的服务项目？ 有几个大类的服务项目？这样，咱们给大伙儿三个选项吧。A 选项 两类， 两类。B 选项 三类。 C 选项 四类。 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那下面呢，我们通过一小段录音，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薛晨，银河健康医疗基金管理合伙人，曾经在华研资本任合伙人和中国区负责人。在进入投资界前，薛晨在通讯、IT 和互联网领域企业任高管和 CEO 长达20多年，曾历任中国新三板上市公司随视传媒的 CEO、中电通讯和中信大通宽带技术公司的 CEO。 在中国网通和 UT 斯达康等知名通讯企业任职高管。孙金正，一生到家创始人兼 CEO， 连续创业者，曾任南方报业等多家媒体记者。2004年进入搜狐，2005年任中国娱乐网联合创始人，2009年创建北京富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成立一生到家。作为中医推拿服务平台，一生到家借助专业推拿服务切入市场，为用户提供中医推拿、小儿推拿、产后调理、康复理疗等服务，已经获得宏泰基金1000万人民币的天使轮投资，世纪长河5000万人民币的 A 轮投资。 通过刚才的一段录音，我们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我们赶快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吧，说一说一生到家这样上门按摩的服务。那孙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具体能够有哪些项目现在提供给大伙儿？大伙儿现在是通过比如说手机的 APP 软件，还是通过比如说微信的公众账号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一生到家的服务呢，主要分为四个大类的方向。第一个呢是小儿推拿，第二个呢是产后调理，第三个是康复理疗，第四个是中医推拿服务。这四个大类的方向呢，主要是为家庭所有人群的全人群的，从小孩到孕产妇人群，到老人家和到一般的我们成年人的这个慢病和常见病的调理的项目。所以呢，这个服务呢是为了解决我们这日常的这个健康需求这样的一些服务产品。 四大类的服务，那现在如果享受这些服务的话，我是需要单独下载一个手机的 APP 软件，还是在比如说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可以选择？ 对，我们这个都有，我们有这个一生到家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有这个APP 软件啊，在安卓市场和苹果市场都有。对， 也可以通过公众账号的形式，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机 APP 软件直接预约的方式哈。那也问问泽玉吧，自己有没有体验过这样上门按摩的服务？ 这样我还真是有体验过，然后就是咱们的按摩师呢还是很正规的，然后他们都是穿着这种白大褂，就你在那个 APP 端就可以选择好自己所需要的，比如说像我是需要肩颈的按摩呀，或者是这个足部的按摩呀，这个都是不一样的，都可以通过这个APP 端呢就是提前把它定好。 也就是说你想要按摩哪个部位，想要享受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可以在下单的时候就提前选择好。 对的。 想问问这个薛总，在您了解现在这个市场上，除了我们一生到家提供这样上门的推拿按摩服务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现在做的比较成熟或者说同类型的这样的项目呢？ 前几年应该是类似这种 O2O 上门推拿按摩的服务是雨后春笋比较多的。但是呢这两三年呢其实基本上已经存活下来的就很少了。 大浪淘沙了。 大浪淘沙。然后而且呢就是真正做的比较好的，就口碑好的，就是一生到家现在整体的口碑在市场上是非常好的。我跟孙总也沟通过，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在于他们的这个技师的这个标准化服务，它其实不是一个医生自己在做一个服务，而是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医疗服务，就是把这个理疗服务变成一个医疗服务，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您认为其实市场上这样 O2O 也就是说单对单的这种上门提供按摩服务， 线上线下， 线上线下这种 线上预约线下到家 来体验的这种按摩的服务，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新鲜或者说独此一家的，其实之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现在我们经过大浪淘沙，把很多比如说我们说这种做的不规范的做的不好的已经淘汰掉了。 对， 现在可能市场上还存活的这些应该是经过重重考验，不止这个一生到家这一家啊，还有很多。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按摩放松，首先我是享受这个技师的服务，还有很多人说环境也很重要啊，很多我们知道这个按摩场所它环境非常的高级，然后呢进去以后甚至有这种香薰的服务。传统的按摩行业为什么您当时想到了要把它转战互联网？ 第一个呢，我刚才补充一下薛总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整个市场上在最开始在大概3年前的时间，当然有100多家这样的公司在做这样的服务，但是后边现在剩下来的估计已经在还现在存活的这几家这样的范围，所以呢其实百里挑一的这样的这个市场情况。其实 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其实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宜生道家最开始我原来是做富桥的，所以呢，富桥就是传统的线下门店， 线下门店连锁店。 对，所以呢，这两个东西的理解，其实我是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呢，是因为本身我们现在做的服务的类别啊，已经跟原来传统的门店的类别不一样了。原来传统的按摩呢，是以放松、休闲这样的消费类型为主。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产品呢，全都是以健康需求，比如说脖子疼、腰疼、孩子的感冒发烧咳嗽这些问题，解决实际的健康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案来作为主要的这个项目的方向。所以呢，这第一个方向是有巨大的变化， 就是有差异化的竞争了。 它不是 跟传统的按摩， 对对对，就是它完全是方向都不一样。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些调理或治疗这样的方向的， 就是从休闲按摩和这个理疗性的按摩上， 这已经有一定的这种医疗意味在里面。 对对对 对，是主要 是医疗服务， 对医疗服务这个方向的。所以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在这种刚需的情况下，其实用户反倒需要更便捷、更专业的服务，而对于环境这个东西的需求没有那么的强烈。 对，他更看重效果有没有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上门还有一些巨大的优势在于比传统门店的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升。原来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如果我要做到我们现在这样的规模，我们现在大概有北京有四五百个技师这样的规模，大概每天的订单在一两千单这样的体量。如果在原来传统的生意里边要做到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起码要投入几千万上亿的资金去作为线下场地的装修，每年还要为此投入上亿的资金去做运营维护。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这块都完全不用了，所以我们的整个成本结构有巨大的优化，然后在效率上也会巨大的提升。所以呢，这整个几个优势的体现起来呢，就发现上门有巨大的跟传统生意有巨大的不同。 通过您之前的这个从业经历，首先选准了我们的服务项目和传统的按摩行业是差异化竞争的。 对， 其次我们这样的线上服务其实节省了很多我们说线下门店啊、运营啊这些的成本。 对， 体现出了它的优势。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用户，也就是体验者，其实最关心的是您节省了这么多的这个线下的维护成本，是不是我选择这样的上门服务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服务的同时，这价格也会很低廉。 是的。 因为现在很多我们说这样的这种手机的线上服务都很多会打这种价格战， 对， 会给高额的这种补贴。你想问问像宜生道家这样我们在线上享受的服务，它的价格区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以传统门店为例啊，像现在富桥的门店的平均价格大概是350块钱左右一个客单价。但是我们在线上同样的服务，甚至服务质量更好的这种专业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就大概是150块钱到160块钱的这个价格。 所以呢，一半 的价格，所以呢还是有巨大的这个成本的节省，给用户有巨大的成本的优势。 那也想问问薛总，其实我们说现在这个按摩服务和线上现在很多这种刚需的服务还是有差别的。像按摩服务它毕竟是一个偶发的，相对来说频次比较低的，和我们比如说日常的出行甚至单车这样的高频次发生还是有区别的。您觉得这样的投资项目，比如说从一个我们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它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吗？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 首先我不太同意说这个理疗按摩是偶发的啊，因为其实你如果去找这个现在的这个尤其城市里的这个工作者啊，你去采访一下，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在每周都有一个要按摩一次到两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它是刚需其实。而且呢，就是在中国，尤其是就是很多的以前我们的家庭生病啊等等医疗这块都是还是用很西医的方式。但是近几年有很大的一个回归，包括尤其十九大连政府的政策其实都在讲，就是中西医结合，取消以药养医啊，说的就是说呢，就是中国人其实是可以在这个预防健康预防，在这慢性病调理，在康复这个领域呢，其实是大量的使用原来的中医理疗、中医推拿的这种方式。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宜生道家，我觉得他这边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于他把中医理疗、中医调理变成了医疗服务。这个医疗服务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它的标准化、它的专业化、它的可 叫什么呢？可把控性，它的这个专业度的可把控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东西存在之后呢，其实呢是使到很大量的这个我们日常的头疼脑热，就每周可能都这有时候头疼，有时候颈部落枕了，腰是吧？这个月经前经痛，对吧？对啊，等等等等，小孩子经常会发烧感冒，那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是全家人其实都需要的一个频次非常高的一种防御生病的一些方式方法。为什么说这个市场特别大哈？因为基层医疗服务这个市场，基本上我们看就是未来的这几年是基本上要有8000亿到2万亿这样的一个 就是基层服务， 对基层医疗服务，对 规模， 对这规模，这个市场的规模本身就这么大，而中医调理肯定是在当中占有很大的一个部分的，因为它是大家都需要，而且是它是消费起来非常的简单舒适而且呢门槛不高。消费门槛不高，那么所以呢加上就是在未来就国家会支持这件事情，就是国家它要支持社会办医然后呢支持这些事情，那未来的医保和商业保险逐步也在支持这一块覆盖这一块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从需求市场到这个整个这个消费的这个市场，从钱的角度看它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对，就是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对对，因为刚才像薛总说到，他首先说到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础的健康医疗的这个市场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蛋糕在，同时国家的政策也是非常支持像孙总正在做的这个中医的理疗的这一块的内容。而且呢刚才说到频次的问题，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了，因为孙总说咱们是一个叫做健康理疗，它还不是休闲按摩，那如果你一旦进入这个医学理疗，而且你需要有一个治疗效果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每个人比如说我第一次接触了这个按摩之后，他会针对我这个个人制定一个比如说每 疗程， 对它是有疗程的，我比如说我一个月我要达到这个疗程的效果，我需要一个月按几次，那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固定频次的这么一个服务了。 对对对，这个从数据的结果来看是这样子的，我们大概3年时间已经跑了几百万个订单，我们现在的用户的平均下单频次是一个月有3次，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在健康领域唯一一个能作为高频消费的一个产品，它不是一个跟生病呢去解决病症的情况，这个时候叫低频偶发的需求，比如说我今天肚子疼明天头疼，这个完全是低频和偶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已经成为了一个长期调理的一个方案，就有很多重度的用户甚至一个礼拜需要1到2回3回这样的这个频次。 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健康类的产品，它的这个使用的频次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已经算是高频了。 对， 是唯一的一个在健康领域我们称之为唯一的可能成为入口级的一个产品，叫它高频高粘和高普适性这三高的特征。 好，那既然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上门的按摩服务可能和我们传统的按摩是有区别的，它更多的还有这种健康和医疗的意味在里面，这其中我觉得大家伙最关心的是质量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比如说做到它给我按摩之后，我按摩完了之后身体真的病好了我们不说药到病除，这得是按到病除了，能不能够做到，如何把控这个技师的质量，因为刚才孙总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技师的数量现在还是很大的，可能我2号技师按了以后手法非常的到位，我觉得感受特别好，我下次再约不一定能约到这个2号了，可能是5号技师来他的手法如果不满意的话我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一般呢会从数据开始先跟您讲起，我们现在大概我们现在平台上的做了3年几百万的订单的这个数据结果，用户的满意度一直在99%以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您讲的其实刚才那个命题比较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涉及到你的服务标准的建设。我们呢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我们在做医生到家之前，我自己这个做了非常多的投入，我做了1000多万的专门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去做了99种常见病和慢病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就比如说颈椎病，我们知道颈椎病，但是颈椎病分为几个型，就是如何去变成，比如说分为颈型颈椎病或者神经根型颈椎病啊，各种各样的分为7型颈椎病，如何进行辨证。就是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颈椎病，是表现是什么，然后他可能最后还要进行触诊，就我们的技师他要进行诊断，然后你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然后通过这些方面 通过处方，就是通过形成这个诊断的能力，然后完了之后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基础上形成处方，就是说他会，就是你的是颈性颈椎病或者神经根性颈椎病，他如何进行处置，这个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从取穴经络包括肌肉的这个解剖学的这个理解上都要进行专业的培训。 嗯， 所以呢，第三个部分就是会要解决能力，就是你看到这个问题，你找到它的问题所在，并且有解决方案，这个时候你要有解决能力。所以呢，我们通过这套标准的体系化建设之后，然后所有的技师都进行标准化的培训，然后这样出来的你看到的二号技师和三号技师可能会有操作手法上有一些自己的不同，但是对于基本的能力理解，我们都要要求进行比较严格的考核。比如说我们平台的技师，所有技师都是做中医调理的技师，全部都是有医学相应的背景，然后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到我们这里来之后还会长期1个月左右的培训时间，我们技师的考核结果都能差不多达到助理医的这个水平，然后那所有的技师都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子去解决我们日常的慢病和常见病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对他来讲不太难的。因为并且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说孩子发烧，那你如果推完之后没有效果，那妈妈肯定下一回就不会选你，也不会给你好评，对吧？但是如果说是孩子的日常感冒发烧咳嗽这些问题，他推完之后立马效果立竿见影，今天早上来之前我们家儿子还在家里发烧，因为这两天流行感冒，昨天晚上烧到39.7度，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家刚好有推拉师，然后就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今天早上起来喝了一大碗粥，就非常好，效果很明显。第二个就是讲的第二个问题，就第一个是培训标准化，第二个是体系控制，就是你如何控制它的品质。那我们技师是有长期的，我们每周都会有质量会议，然后完了之后通过4个方面的品控来长期做它的质量控制。所以呢，就是我们有神秘顾客，有客户回访，有客户评价，因为我们它是相当于你看到淘宝的系统一样，你哪个技师好，你做完之后你立马就是一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好评你可能不一定会去评它，但是如果是差评一定会去评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些方法，有4个方面的方法来长期做质量的监控，所以这样子呢，我们的效果其实一直是可控的。 那您提到了这个质量的评价系统哈，其实作为消费的体验者，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有的时候呢，我虽然觉得体验不是特别的好，我可能会有意见，但是为什么不提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技师来过我家，知道我的电话，他对我的整个家庭环境都特别的了解，他会不会以后会有这样的比如说打击报复的行为，因为他给我按摩完了之后，我这个差评直接出现在你们的这个网站评价上，技师是非常容易找到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个评价，我刚刚按摩过谁，他自己心里会非常有数，所以说这个如何保护我们 消费者 的这个个人隐私呢？ 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们有匿名评价，你在这个时间节点，比如说你按完之后你的评价，其实我们同时发生的订单非常多，就是你评价上去之后，这个过程他其实是看不到的，即使我们做了区隔和用户之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相应的制度去管理这些技师，因为一般我们技师呢都是经过严格的筛查和考核进入到平台，他们每个月的工资也是比较高的，他们其实比较在意这一份工作，在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有长期后头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处置系统，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安全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目前到现在为止啊，我们没有遇到您说的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 其实是做了相应的这种区隔。 但是其实像刚才曹宇说到的这个，我倒是比较感兴趣另一个。哎，我用的这个技师用的特别好，而且他也来过我们家好多次了。 下次能不能还点他呀？ 下一个是下次点他，另一个是我要通过你们平台点，我不是怎么着都得有一笔中介费或者管理费交到你们平台吗？哎，我直接跟他说，比如说我在你这儿订160，我给你100，你下次直接来找我不行吗？反正我也有你手机号，加你微信，咱们那个下次直接单约。 把你们平台抽成的 那部分 扣除掉。 这个情况怎么办？ 对，这个我们称叫跳单。这个其实呢，我们就是不会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也不会是一个系统性风险。就是您刚才讲的160块钱，实际上我们平台抽走的非常少，技师拿走60%到78%不等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套机制来支持这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提成比例是相对非常高的。它其实在中间你们骑缝的空间很小，你给他100块钱是不够的，所以你肯定要给他130啊，那其实最后有30块钱的差距，他会为了这30块钱去做这样的 风险 的这个行为，他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算法，就是依据他每个月的表现情况不同，他每个月的提成比例不一样，可能在你这里多挣了30块钱，但是他因为这个样的原因导致他下个月的提成 会出现大幅的减少。对，比如说他少了5%，他一个月可能做2-3万的订单，30万的订单，他少了5%，他就少了几千块钱。所以呢，这个东西从成本上来讲，他跳一个单是不划算的，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我们每一单都有中国人寿的保险，就是对于用户出现任何问题和对于技师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有相应的保险进行支持和赔付的，对于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安全的保护。所以呢，技师如果跳开这个东西，他会有出现一些问题他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巨大的风险， 他存在风险，客户也存在风险。 对，所以大家就这种跳单的概率很少啊。第四个呢，我们也有相应的后台的算法机制去抽查，就比如说这个小麦你点了一下，我来给你做服务，我其实是一个小时的订单，做完之后你说哎，我再做一个小时吧，给我家里谁谁谁做一下，然后我可能这个订单就不走线台，不走平台了，但实际上我在后台系统能看到你在那个地方停留了多长时间，停留了2个小时。如果你只有一个订单停留2个小时，我们就后台就有报警系统、预警系统来进行追查。所以呢，整个系统其实是可控的。 那其实这样听下来，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也就是说规模化、标准化成为了宜盛道家现在主打的这个品牌效应哈。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薛总跟我们说一说，作为投资人的话，看衡量比如说现在市场上的这些同类产品标准化，甚至我们说的这种规模化，是不是投资人比较看重或者是倾向的一些投资的方向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泽玉和大伙来聊一聊。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fish bay. See how I'll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气温在-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资本和市场和健康相关的话题。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银河健康医疗基金的管理合伙人薛晨薛总，以及宜生道家的创始人兼 CEO 孙金正孙总两位。那同时呢，我们的媒体观察员资深的医疗媒体人泽玉呢，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面和我们分享他所观察到的现在有没有一些新兴的这种医疗健康的领域，可以给大伙儿提供更多的这种视角。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伙儿准备了一道互动的问答题目，只要您回答正确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价值500元的按摩体验卡。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礼品。那今天的题目还是继续有请宜生道家的创始人兼 CEO 孙金正孙总再给我们重复一遍。 我的问题是说，宜生道家究竟有几个大类的项目？ 宜生道家这样的一个按摩服务的平台能够提供几大类的服务给大伙呢？其实孙总已经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2类， B 选项3类， C 选项4类，到底是哪一个选项正确呢？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答案发送过来。如果您使用过宜生道家这样的上门按摩服务，也可以向我们反馈一下您的使用感受到底怎么样，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孙总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500元的按摩体验卡。那下半段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想问一问薛总，刚才上半段我们一直在说宜生道家这样的一个按摩平台是规模化的，是标准化的，那作为一个投资人，是不是也更看重比如说现在这些同类型的产品，它规模化更大，标准化更高，可能会更受青睐？ 是的，那个就是从投资的角度啊，因为是讲到未来的一个投资回报，那么肯定呢就是寻找的这些项目是具备一个整合特性的，尤其呢现在就是像这个按摩理疗这个行业，它是属于很分散很小，也比较乱，价格上面啊等等各方面，然后都是靠以前就是可能开个店，然后有一两个技师非常强啊，或者自己开店，那么 慢慢的现在这个行业走向规模化，在线下。那么医生到家呢，他是具备了线下的一些经验，我在跟孙总聊的时候也是，这是很好的，就是从线下的角度他有这样的一个 从业经历 从业经历非常好。然后呢，就怎么用线上的这种效率，然后怎么通过标准化因为这种服务的标准化其实它是难度是比较高的，怎么通过一步一步的标准化，然后呢能够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成果能够比较专业的呈现在这消费者面前啊。那从投资角度来说呢，这种类型的这个投资它的可规模性就是可以看得到。现在 风险防控相对来说可能风险会小一些。 它可控性，然后它的可复制性未来等等都是比较强的。 好，那也想问一问孙总，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企业都是由小到大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您刚开始做这种线上的按摩服务是什么时候？ 我们的产品是2014年的12月26号上线的。 2014年底那其实到今天也就3年的时间，刚开始上线的时候我们的规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时候很小，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日订单过百，大概是我们上线之后的3天时间左右。当时因为我们有线下基础，我当时用了我们线下的技师，因为我们当时有个益生元健康管理中心的中医调理师，加上我当时富桥的这个技师，这两个类目的产品上线。然后当时呢，就是最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其实都只有几百个订单日。几百个订单，当时收费也很低，当时一个订单的收费我们大量补贴，所以最著名的时候提到医生到家，在百度上都看到，当时跟百度合作的时候每一单9.9块，知道我一单要补贴100多块钱。 是， 对， 大量的我们说烧钱。 对。 那这个累积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大概持续了多久，是如何把第一批的客人真正留下，即便你涨价他也对你不离不弃的？ 两个吧，第一个部分的问题呢是说你本身服务是不是足够专业，用户体验是不是足够的好。其实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医生到家一直以来的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后真正能够在这个100多家企业的这种厮杀中最后能 存活下来。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用户体验做得非常好，其实一直都在走啊。现在其实规模也不大，就是比如说整个我们现在今年的大概营收可能在1亿多这样的规模，但是从最开始创业到现在3年时间做到1亿多，已经在传统行业里边算快的，但实际上还在爬坡。我们这个市场非常巨大，大概比如说北京每天的订单都在100万单级别，我们才做到1000多个订单，所以呢其实整个市场我们才占到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整个市场是巨大的，我们都还在往前爬，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您说到的这个百万单是包括线上线下的百万单，就大家有按摩需求的这种人， 就每天发生的订单。就比如说北京是这样的，就是保监会的数据是整个全北京大概有40万按摩的从业人员，然后大部分订单还是发生在线下，比如说门店啊、医院什么这些地方是主要的这个战场。这个所以呢就是整个百万单呢其实是非常高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平均客单价200块钱来算，你一天大概就是2亿的营收。对。 而且刚才您还说到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靠线上的这个服务来留住了这个客人。其实我们觉得原来线下的这些按摩店其实也蛮讲究服务的嘛，那咱们这个线上的是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医生到家的产品更多是关注健康问题，线下的服务呢它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就是你的休闲，你的这个会不会聊天，就比如说我们培训啊，很简单例子，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没有直观的感受，这也是很多这个行业的创业者最后倒在这个坑里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线下我的富桥的技师是怎么培训的，是来了之后比如说非常陌生的，像我这样没干过按摩的上来之后，比如说我就1个月的时间我就给你培训出来了，因为你只要记我这一套套路和把相应的力量和基本的这个穴位就记下来就 OK 了。但是我这个产品，我们现在医生到家的产品，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技师要来我这里根本是进不来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技师要进行你要学多少门课，你告诉我，我告诉您大概有比如说经络学解剖学、诊断学病理学脏腑学阴阳五行这些东西他们都得要学。所以呢最后这些技师其实已经真正的能够达到一个 医者的水平，就是助理医者， 半专业化了， 对，半专业化这样水平，这个东西是，比如说，很难有想象说我孩子生病了之后发烧之后，我会把他抱到按摩店去做的，这个不能理解，对吧？但是现在我们能做到，比如说我们平台上每天几百个小儿推拿的订单，都是孩子有这种方面的诉求来找我，然后我们给他解决掉他的问题，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巨大价值的。 其实薛总刚才我觉得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在投资人的角度，他会看到一个项目有没有可复制性，他能不能够比如说继续扩大他的这个规模。那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医生到家，我们现在有这么高的一个门槛，那会不会在复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力资源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迈不过去的台阶呢？ 对，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最好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什么呢，就是国家啊，就是每年有大量的这种院校的毕业生，就是比如学针推的，学这个学中医的，学医疗的基本的这样的毕业生，这些人呢出去之后，大部分人进不了医院体系，所以都进入了这些按摩店体系。但是他用的呢，原来按摩店体系没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体系去做病症的梳理和解决。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上头只是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走了上头那一节，做了这个上头皇冠上的那颗明珠那一节事情。那其实上原来最大的胚子这块，就原来的这个大部分的培训工作已经由原来的学校的教育以及院校已经把它做完了，所以呢这些人我们把它召集起来，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再次培训之后，很快的就出现规模化的能力。就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在开上海城市的时候，我们去了上海，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我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培训出来200多个技师，就是叫存量足够多。第二个呢，培训出来的规模化是足够快的。 好，那我们解决了这个规模化的问题。其实还想问问，如果我们像您刚才说的，最开始9.9块一单就可以享受这样的按摩服务，大量的补贴，这个补贴现在肯定已经没有了，这样一直补贴下去，企业难以维系哈。 对。 那如果取消了这种大额补贴之后，其实会有一部分的用户去流失掉，因为他享受不到低价的服务了。那这个我们是如何比如说弥补上这个客源的缺失呢？ 其实每一个产品啊，它都有一大部分，就是昨天我在听一个分享的时候在说，现在的互联网的逻辑已经变成了从原来的流量思维到了超级用户思维。就是这是无声说，就是超级用户是指什么，我不需要那么多的用户，但是我一个人在我这里只要花了足够多的钱，我这个平台就有巨大的价值。所以呢我不指望说把13亿人全部服务掉，但是我可能服务1亿人已经足够我去做了。所以我们的逻辑是说，现在我们其实从最开始，当然从9.9块到现在的100多块钱的实收价格，一定会有部分的用户流失。但是真正这个市场上，你要看在整个竞争环境中，我们这产品是不是最优的，性价比是不是最高的。从目前看起来，把所有线上线下的所有的竞争者算在一起看，我们还是做得最好的。所以呢这个用户他其实在市面上找不到比我们更物美价廉的产品，那这个时候他会反过回来，会回归回来。所以我们的用户留存，比如说3年的用户留存都还20%几，其实是非常高的。 您刚才说了我们的创业是在14年底的时候开始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大概比如说资金投入是多少，当时是比如说拿到了首批的天使轮的投资吗，还是说自己单枪匹马就出来自己开始单干？ 我们自己可能有一些积累，所以其实呢我们是先把项目做起来，然后当时已经把架子搭起来之后才拿的天使轮。我们大概是2015年2月拿到宏泰基金的天使轮投资。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过程中，然后我们是2016年3月拿到了这个就是美年大健康的郭总，郭美玲郭总的这个A 轮的投资。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为什么用户体验很重要。因为郭总是我们的用户。 体验过觉得好。 对，这是有声能力。对。 所以我这边生意做的， 对， 我这边生意做的很划算，就郭总给我投了5000万，你想我做一个服务然后挣了5000万，这还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客单价最高的一家服务。对。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已经拿到了天使轮，然后呢 A 轮 对。 那现在比如说后面还有后续比如说融资的这种需求吗？ 我们有，就是因为它这个要更大的规模化，因为我们其实今年已经在做 B 轮的融资了。 所以基本上去年和今年都是盈利的，所以呢就是对于融资的需求倒不是那么迫切。 咱们说的去年今年是16年17年还是17年18年？ 16年17年。 16年和17年。 对，所以都实现盈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但是我们今年呢可能还是要2018年可能计划做一轮投资融资，因为还是希望能更快的规模化，就是做得更好，因为这个市场还非常非常大。 嗯，好，那现在我们2018年会有这个第三轮的融资的这个需求，也想问问薛总，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按摩体验提供者，那他们的这个融资量比如说大概多少是比较容易被市场所接受的？ 其实现在都是做，就是一个是产业投资，一个是价值投资，所以像孙总推这个企业啊，这项目哈，其实它比较占优势的是两个方面。产业的角度呢，它占了这个基层医疗服务这个大饼，这一块是它是一个大产业， 对， 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而且现在呢是属于就项目很少。好的项目更少，项目本身就很少。然后呢，所以我就那次上次在那个健康，论坛，那次中国健康论坛12月底，那个时候我就曾经有一个演讲，就是基于这个基层医疗服务这一块，我说是一个价值洼地，是个投资的价值洼地，这从产业角度讲。那么从企业角度讲呢，其实他是孙总这边我看过，他这边16-17年盈利，而且他是逐年这个成长的这个比例 上升， 它是基本上近100%的这样的上升啊。那而且呢18年呢我也在看他今年的这个规划，所以呢我是觉得孙总这种企业呢，它是属于就是已经证明了商业模式可行加上可规模化，那么在这样的两个优势下面，他做 B 轮这一块呢，他其实是很占先机的啊。那么而且呢这个市场上有很合理的这个估值方法啊，从 PE 的角度，因为他已经可以从 PE 的角度来看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然后它的这个可复制性、可规模性，那么也可以从它的未来的2018-2019、2023年的估算倒推来算估值，也可以用这个2017年作为一个借鉴，2016-2017年的数字作为一个借鉴，所以都非常容易估值啊。 对，其实我刚才也一直想问孙总的，就在于咱们刚才不是说了一个标准化吗？那还有一个就是规模化。您也说咱们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是要用来做一些规模化的变革。那您说的这个规模化是像我们一般理解的 ，OK， 我多扩大几个城市，多扩大几家这个店，或者多招收一些这种技师，对，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按摩的服务的种类再增加这种种类，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按摩之外，我们可能还有更多的这种诉求？ 我明白您的问题，究竟是宽度还是深度的问题， 对 吧？其实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还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会聚焦于推拿服务，专业的推拿服务，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城市扩张上是肯定要去做的，因为比如说一个城市100万单，如果两个城市就200万单的市场规模，这是很正常的，那我在里边能占多少，一个城市1000单，那两个城市就2000单嘛，这个就很正常的一个扩张。然后但是呢我们在做一些场景性的建设和扩张，因为原来从单纯的 O2O 到现在的理解新的产业，就是马云提出的所谓的新的经济时代，其实更多是 OMO 的逻辑，就是所以呢就是线上线下融合，所以呢我们这个服务也其实需要线下场景，所以我们正在做大量的线下场景的建设。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跟中华中医药学会一起做了一个工程，叫中医调理进万家，就是加一加一的工程，就是因为我们能成为家庭医生的助手，去做家庭医生的数据收集、日常慢病的管理等等这些方法，去可以进到更多的家庭。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跟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合作，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会把我们的产品向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铺设，因为我们的强大能力在于是我们的标准化产品能力、我们的培训能力、我们的人才能力、我们的运营能力和互联网能力，是一般大量的线下医疗机构所不具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想把我们的产品向这些地方进行延伸，这样子呢，把这些产品能够更深的走到用户的身边去。现在我们只有一条线，上门嘛，对吧？ 对。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想拓展的是到医疗机构，然后完了之后甚至到门店等等各种各样的场景下，让用户更方便的去选择做更深的深度场景深度啊。第二个呢，在城市上肯定就是还是要去做更深的挖掘，因为北京光一个北京一个城市都能支撑起一个几十亿营收的公司了，对吧？然后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值得往下走的。 广度深度、两手都要抓， 都要 抓，都要硬。 对，而且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本来是从线下走到了线上，现在我们 OK 要从线上，对，而且是更有专业性的这种回归。其实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工程的新闻，我也有注意到过，而且咱们好像是要跟国家的这个中医药协会是一起来做一个这种行业的标准。 对， 但其实这里也蛮有意思，就是说咱们作为一家企业的话是怎么来做这个标准， 就是这个标准的制定是基于你企业本身，比如说我这个企业的服务标准流程是什么、我就这么制定，别人都来遵守我的规则，还是说我们来共同，比如说几家大的龙头企业，我们协商一个标准，大家各自把各自好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我们共同去推广这件事儿 啊，是这样子的。这个可能呢，就是可能不是一个企业标准，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总结和我们自己建立出来的一套体系呢，能够给更多的这个行业带来价值。所以呢，基于这个思考，我们跟中华中医药学会一起，因为他们另外一个身份叫中国中医药标准技术委员会，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希望把这个产品，我们的产品去变成一个专家型的产品，就我们这个产品是通过市场验证，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我能推出来去让更多的专家共同来做这个事情的建设，然后再去推到市场上，我们做验证的工作标准肯定是他们来制定，我们只是贡献出我们的那份力量和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一些结果。 其实上次那个在那个中国健康论坛也遇到那个孙秘书长嘛，他也说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标准制定出来，然后呢，就是我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说实践出真知， 对， 就是说从学术角度肯定从理论上面有很多的依据，但是呢，就是像孙总他们这种企业呢，他又去实践去验证，然后这样的东西呢，他最后从学术加这个大量的验证和数据的反馈，其实这个是很有价值的。未来这样的行业标准呢，他才就是稳扎稳打，可以指导一个大的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好，那也想问问薛总，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样设立一个行业标准，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呢，是好的一方面，它这样的标准设立之后，可能有利于自己再次的这种规模化的复制，然后呢，也可以给自己确立行业当中的一个这个龙头的位置。但是我想到的一个弊端，它这样的一个经验和标准制定出来了之后，肯定是需要分享的。其他的企业如果把您的累积的这么多年的标准，我学过来了之后，我可以完全一模一样的去复制你的这些标准，做一个自己的产品。那作为投资者的角度，会不会分散这样的投资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标准这个东西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哈，对一个产业来说，它的好事情是大家能够享受一个标准的有保障的服务，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它能为这个东西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买单。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本身就是开放的市场，那么从一开始孙总他进入这个市场，其实他就在一个几百个这个同样的企业里头去奋战，对吧？所以未来它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所以我觉得它未来的标准，它参与制定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一个先发优势，而且它在这过程中它是在规模化抢先最大的一个平台，所以未来如果还有一些平台进来啊等等的，我觉得那是很健康的，对于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 整个的体量其实是 足够 大 的。 你想它是对啊，我刚才说了它是万亿的一个平台，在而且是未来的两三年是万亿的一个平台，所以它是有足够的容纳度的。 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标准其实在更多的行业当中出现，这样作为我们真正的消费者，其实在使用感受上会越来越好，风险会越来越低。 对， 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孙总，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创业企业都会有，比如说使用一些残疾人，这样的话想问问，比如说在这个推拿按摩服务行业，我们知道传统的行业上就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盲人朋友从事其中，我们的这样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提供给他们一些工作的机会吗？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块。我们现在平台上已经有大概5000多位盲人的技师在就业，这个但是呢，他们是有行动的一些障碍的， 怎么去用户家 中上门服务， 所以他就不能提供上门服务。这是我们可能未来也会大力着重发展的一块，就是我们的线下门店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概500家左右的线下门店，然后跟我们进行合作，我们也把我们的标准进行输出，然后帮助这些盲人店提高他的标准能力， 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这样子呢就是实现这个行业能帮助到更多的残疾人，也能在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中能享受到自己的一部分收益。 嗯，那薛总作为投资人的角度，像一个企业它有这样的比如说规划和愿景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对投资来说也算是一个优势，因为它可以享受到很多政策带来的利好。 对啊，其实我非常相信，就是未来风险投资像原来只投赛道啊，投团队投技术这种是不足够的，一个是呢就是要看产业，刚才我说的，第二个就是要看政策，要在大政策下面非常支持的，而且尤其是这种其实对社会有很大的这个贡献的，对他这种企业，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是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我觉得关注对他们的投入啊。 好，那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会这个在我们所有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当中选出两位，送出我们今天价值500元的按摩卡哈。那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的互动题目，就是宜生到家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按摩平台能够提供几大类的服务给大伙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C 答案，四类服务给大伙。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统计一下所有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选出来两位送出我们价值500元的按摩卡。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为大伙所公布获奖的名单。那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的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